第三十集，进攻泰尔莫。科库尔离开后的一段时间，双狼氏族没有接到任何要求，除了加强训练和汇报训练的成果，这令杜隆坦感到既宽慰却又有些担忧。他心里明白，当黑手和古尔丹将注意力转向他时，他们指派给他的任务将异常困难。他想的没错，当狼骑兵大步跑进双狼氏族的营地时，杜隆坦正在查看铁匠刚刚在盔甲表面画上的新图案。狼骑兵没有停步，骑手扔给了杜隆坦一张羊皮纸后调转方向就离开了。杜隆坦展开羊皮纸开始阅读，他的眼睛瞪大了，他赶紧抬头看着狼骑兵离去的背影，那不是一位正式的信使。老朋友，我相信你并不会对你被监视着而感到惊讶，他们将会给你指派一个任务，他们知道你能够完成的任务，而且你必须完成。我不知道如果你拒绝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但我担心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封信上没有签名，也不需要签名，杜隆坦认得奥格瑞姆粗犷的笔迹。他把羊皮纸团成一团丢进火里，看着它像活物一样在火焰的舔舐吞没中扭曲蜷缩。奥格瑞姆的警告来得恰如其时，就在当天下午，一名身着正式信使战袍的骑兵前来，也给双狼氏族的酋长送来了一张羊皮纸。杜隆坦接过羊皮纸，点点头，然后把它放在一边，他不想马上就看。但信使看上去十分不安，他没有下坐骑，也没有调转坐骑离开。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信使告诉杜隆坦，他需要把双狼酋长的回复带回去复命。杜隆坦展开羊皮纸，上面字迹娟秀，他明白是黑手口述了这封信件，让人抄录了下来。黑手大酋长虽然机智而狡猾，但他几乎目不识丁。心里的内容比他预想的更糟，杜隆坦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尽管他能用余光看到德拉卡正在注视着他。 部落大酋长黑手向双狼氏族酋长加拉德之子杜隆坦致以问候，你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在实战中了解你新训练的术士的能力，是时候向我们的敌人发动攻击了。德莱尼人的城市泰尔莫靠近你氏族领地的边境，先命你组织一支军队对其发起进攻。奥格瑞姆告诉我，你们在年幼时曾经进入过那个城市，你曾目睹德莱尼保持他们城市隐形的秘密。奥格瑞姆还告诉我，你具有出色的记忆力，可以回忆起如何能让那个城市在我们的战士面前显形。我相信我不需要告诉你摧毁这座城市对部落的意义，以及对双狼氏族的意义。立即回复这封信，我们将开始为这次突袭做好准备，为了部落。 落款处是黑手用右手按下的手印，沾满了墨水。杜隆坦怒不可遏，奥格瑞姆怎么能透露这条信息？难道归根结底他还是忠心追随黑手，所以才会将此事告知大酋长，让杜隆坦陷入这种境地？但杜隆坦意识到黑手所提到的这些信息，他们还提时对德莱尼城市的造访、城市隐藏的方法、杜隆坦异于常人的记忆力，这些都能够无心地夹杂在这么多年来的任何一次谈话中。他的怒火稍稍平息，黑手足够聪明，可以挑出对话中任何只言片语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牢牢记住，在必要时加以利用。杜隆坦考虑过撒谎，考虑过他可以声称自己记不得瑞斯塔兰曾经用来驱散幻象的咒语，那些幻象曾用来保护城市，避免城市被食人魔看到，现在是避免被兽人看到。那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他只听过一次那些词语，换成其他任何人都可能的确已经完全忘记了。但心中的威胁是如此的直截了当，几乎显得有些可笑。 如果杜隆坦同意协助这次攻击，那么他就能证明他对部落、对黑手以及对古尔丹的忠诚，至少是目前的忠诚。但如果他拒绝了，即使他声称无法回忆起黑手希望他念出的那些咒语，那么就像奥格瑞姆一样，杜隆坦担心最坏的结局。信使仍然在等待，杜隆坦做出了他唯一能做出的选择。他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信使。 当然，我将服从大酋长的命令，为了部落。 大酋长听到这话会很高兴的。我收到的命令还有把这个交给您，您的战士和术士们需要用这些练习一下，大酋长会很快联系您。 信使说完话点头致意，然后调转坐廊。杜隆坦看着他离开了。杜隆坦知道信使给他的是什么，是他从维伦身上夺走的愤怒之心和璀璨之尘，而现在他将用这些宝石对付的正是被他夺走宝石的那些人。德拉卡悄悄走到他身后，他把信递给了德拉卡，走进了帐篷。不久之后，德拉卡也跟了进来，从背后用双臂环抱着他。杜隆坦把脸埋进他的双手中，为那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那个可怕决定的渐渐往事而哭泣。几天之后，一支作战部队在双狼氏族的营地里集结起来，其中大多数战士与术士来自黑石氏族，但是队伍中也有不少涂满油彩的战歌氏族的面孔，还有一些碎手氏族的成员。即使是最迟钝的双狼氏族成员，也能感受到那些外来者的怀疑与轻蔑。杜隆坦明白，其他的兽人都来自那些最上武的氏族，绝非偶然，他们是来确保双狼氏族不会在紧要关头摇摆不定的。杜隆坦有些好奇，他们之中会是谁接到了密令，一旦发现自己有迟疑的迹象，就割开他的喉咙。他希望不是奥格瑞姆。两位老朋友只是聊了寥寥数句，而杜隆坦在奥格瑞姆的脸上看到了遗憾，至少对此他感到欣慰。之前曾经有信使提前到来，因此他们准备了大量熊熊燃烧的篝火，为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准备了足够的饮食。许多双狼氏族的成员为客人们让出了自己的住处，这样那些第二天将走上战场的战士们将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休息。杜隆坦与奥格瑞姆和其他将率领这次突袭的领袖们聚在一起，尽他和奥格瑞姆所能回忆着画出了城市的结构草图。黎明时分，一支小型兽人作战部队动身开拔，他们走进了环绕着泰罗卡森林的草甸。多年以前，年轻气盛的奥格瑞姆和杜隆坦正是在此赛跑，并因为食人魔的突然出现而大吃一惊。而在这个清晨，当如潮的兽人们向着他们的目标稳步前进时，并没有笨拙的食人魔来打扰他们。杜隆坦走在队伍前列，他骑着竹叶走在奥格瑞姆身边，他们一言不发，但杜隆坦注意到奥格瑞姆的灰色双眼一直盯着曾经他们被德莱尼战士解救的位置。 离我们上次从这里经过已经很久了。 我甚至无法确定我们走对了方向，森林和田野已经变了不少，也长了不少，而原本就没有什么路标。 我还记得路，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保持安静，否则很有可能被他们发现。 队伍立刻安静了下来，奥格瑞姆做了几个手势，派出几名斥候侦查这片区域。杜隆坦的思绪回到了那个夜晚，当时他也为他们即将前往的地方和德莱尼人将会如何对他而担忧。杜隆坦拉住座廊，爬下坐骑，竹叶摇了摇头，心不在焉地挠着耳朵。就在这里，或者就在附近，杜隆坦只能焦虑地盼望着，也许那些德莱尼还记着他们曾经向他展露过这个秘密，因此已经改变了那块他们赖以保护自己的魔法宝石隐藏的位置。 那块绿色宝石隐藏的位置上并没有能够标记位置的岩石，因此杜龙坦无法靠记忆的帮助寻找。他集中注意力，慢慢地走着，耳中是其他人身上的铠甲碰撞发出的轻微声响。他们等待着，注视着他。杜龙坦闭上双眼，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眼前再次浮现瑞斯塔兰跪在地上拨开落叶与松针找到那块宝石。杜龙坦睁开眼睛，向左挪动几步，他迅速向先祖之魂祷告了几句。他不确定自己是在祈求能够找到宝石，还是找不到宝石。他穿着锁甲的手向下探去，拨开层层碎叶，摸到了一块冰冷坚硬的东西。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杜龙坦捡起了宝石，虽然他现在心烦意乱，但他仍能感受到宝石所散发出的令人镇定的能量。他躺在他的掌中，仿佛就属于那里。杜龙坦伸出左手的食指划过水晶，想在木已成舟之前记下这一刻。奥格瑞姆悄无声息地走向了他的挚友，注视着他。杜龙坦沉浸在了自己的感情之中，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从那块美丽的令人心动的宝石上移开，环视周围那些盯着他所握着的珍宝肃然起敬的脸庞。 我们运气不错，他们还没发现。各就各位。 克拉门萨米苏雷拉玛卡。 杜龙坦多么希望自己浓重的兽人口音无法激活宝石，那样他就能够在履行对自己人民的义务的同时，不需要对一座全是平民的城市发起袭击。但显然那股控制绿色宝石的力量理解了这些话。幻象散去了，树木与砾石闪烁着化作虚无，兽人队伍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大道向远处延伸着，仿佛向他们发起了邀请。无需催促，德莱尼人壮丽的城市就横在他们眼前。无数兽人的喉咙中爆发出呼喊，向城市发起了突袭。